在大房子里，电影院的座椅，隔遥远的距离，感情没有对手戏，你跟自己下棋还来不及自己。 是我忽略。